我们今天再往下看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男子卖符若瑟，为五子精气清冷这一条。我们在看待这个痨病的时候，如果看到符脉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里虚的脉啊，伤寒的时候符脉才是有太阳病的外感。那么如果这个人里虚呢，他的脉又弱涩，就在这个脉会跳得又没有力，又走起来觉得他的那个运行不太通畅，那就是代表这个人他身体比较干，而这个比较干你就可以说他是精液不够，血不够。而一个里虚而精液不够血不够的人，他究竟会不会呈现为无子的状态，这其实还有商榷的余地。所以我觉得张仲景的这个虚劳篇的各种脉法跟各种的症状，其实并不是临床上面的非常好的对应。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大概只说啊，有些哪些脉象是让你知道他是虚劳的人，那么虚劳的人可能会有哪些状况，说不上是绝对的一对一的对应。就像我们今天如果遇到一个他的好像生殖能力不太行的人来讲的话，他的脉也不见得一定就是符弱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张仲景说这个脉不对。我想如果有一个男生他的脉是又浮又弱又涩的啊，那通常他的这个生殖能力会差一点。只是说我们今天呢，除了这样的脉之外，一个生殖能力比较差的人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脉象。像这个精气清冷啊，这清冷这两个字呢，照古时候的人的一种语感，好像精气就是要比较有热度比较活泼才会让它比较能够让比较能够怀孕啊，比较能够有生殖能力。如果是精气清冷，我们照现在的说法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什么他的精子啊成分不够啦，什么精子活动力不够啦啊之类的说法。那当然我们今天也不一定需要把脉了，如果你结了婚之后好久都生不出小孩，那你去看西医他们自然会帮你检查嘛。所以这种脉象来讲的话，到今天就比较无所谓。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虚劳，你说是要用什么虚劳方来医呢？我想啊，无论是肾气丸啊桂枝龙母汤、天雄散、小金龙汤都会有帮助。不过呢，当一个人遇到不容易怀孕的现象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姑且不分男女，其实他的这个主症有的时候都已经不在张仲景说的虚劳的范围了。因为张仲景说的这个虚劳的人，就是一个人他的气血不够，人很虚弱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一个不能怀孕的人啊，他的体质上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当然张仲景在那边讲到男子是比较安全的讲法，因为女人如果不能怀孕的话，那理由就更多了。这个女人太湿也会不能怀孕，就像我遇到过那种很难怀孕或者很容易流产的女生，很多人是真武汤针。女人如果有淤血也很难怀孕，有什么子宫里面长东西也不容易怀孕，哦，就是理由是非常多，体质太寒也不容易怀孕。像这种如果不说男女这种不容易受孕的状态，反而是曹英甫的那个看法，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就是曹英甫会觉得这种病哦，你与其用这个补药篇里面的方子去医，还不如就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来医算了。就是羊肉在这种身上还是比较补，那曹英甫说再加一个生附子让它更能够驱寒啊。所以像是当归生姜羊肉汤，或者是我们这个篇章里面没有的小建中汤的这个结构再改一改，所谓的大建中汤，张仲景他都是放在另外一个篇章里面在讲它，那个篇章是叫寒疝，就是这个肚子里面太寒的病。那这个 寒疝的病在我们今天的人的体质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寒疝跟虚劳也只是一线之隔啊。如果你人很虚，体质又很寒的话，那可能你的主症就会挂到寒疝那边去了。所以小建中汤再加花椒，做成一种又像大建中汤又像小建中汤的建中汤，或者是有一些虚劳然后体质又冷的，直接就用寒疝那边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来医，反而效果是比较好一些。所以这点我们就先知道到这里。当然我们虚劳篇的补药也很好用，而且你要它更好用还可以加味，比如说补药里面再加一味石斛啦啊，用了石斛的话，人的男生的精子的活动力就会比较足够，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用药的方式。但是因为原因蛮多的，所以治疗不孕的话，我会觉得如果同学有机会看一看那个妇亲主女科里面，她治疗女生不孕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就是女生可能太胖不会怀孕，心情太坏不会怀孕啊，长肿瘤不会怀孕，这个淤血不会怀孕，人太瘦又不会怀孕，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里，他只是张仲景是以一个男子的角度来说，就像我们虽然我们讲啊，一般的医书说男子的意思就是不拘男女嘛，对不对？可是张仲景的虚劳篇，我们接下来那个25条，他就有写说，男子会失精，女子会梦娇。也就是张仲景的书里好像男子跟女子是有分开的意义的，并不是男子就是泛指男女两方。那么为什么张仲景这样的写作方法会有这样子的写作方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呢？就是会让人想要问，难道汉朝人就是男人比较容易虚劳吗？女人就比较不容易虚劳吗？就是会让人有这样的疑问。而这个疑问呢，我觉得刚好下面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跟天雄散的条文呢，可以稍微算是一个理论上面的解释，就是它这个汤证本身可以让我们稍微理解到为什么张仲景会把虚劳这个病比较指向男人身上啊。因为或许因为我现在不能够讲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因为我想我们今天跟汉朝已经相距太远了，我们不太能够确定汉朝的女生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汉朝女生到底在家里面讲话大不大声，她们关起门之后是老公打老婆还是老婆叫老公跪算盘，这些事情我们可能都无从得知了。我们能够得知的只有说什么汉高祖刘邦是一个很怕老婆的男人，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得知的前提呢，我们只能够从男人跟女人的体质上啊来判断一件，有一些线索可以让我们去想到说，或许果真有一种类型的虚劳是男人比较容易发生的。而这种类型的虚劳呢，我们先把25条稍微看一看，然后看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啊。首先是25条呢，它的基本结构，我们就是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啊，因为它有三个不同的脉证的说明，所以这条等于是有三句话了。首先他说，湿精加少阴脉弦急，阴头寒，目眩乏络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是湿精加的话，他可能会少阴脉弦急。这个地方啊，少阴脉弦急这里在《金匮要略》本子里头是写少腹弦急，就是小腹是比较绷紧的。可是呢，我们现在看桂林本这样的说法，临床上是桂林本说的比较正确，因为 桂枝龙母汤症或者是天雄散症啊、哦。张过去我们所知道的金匮要略都写少妇咸疾，于是呢复诊的人呢也很喜欢以少妇咸疾当作是一个复诊的标准去开这个药，然后发现说不准。桂枝龙母汤或者天雄散的人的腹部常常是很松的，就是没有什么一定会咸疾的这个状况。那相反的，你遇到少腹咸疾的人，小腹比较绷紧的人，开桂枝龙母汤也不一定会对。所以金匮要略里头写的这个少腹咸疾，我们就姑且把它删除掉啊，因为临床上没有意义。而什么是湿金家呀？湿金家啊，后面的小建中汤的条文也有写一个人什么梦湿金，就是梦遗之类的。那么湿金家等不等于梦遗呢？不等于。我个人认为湿金这件事情可以包括一个人很容易梦遗，而你说桂枝龙骨牡蛎汤治不治梦遗，那也是治的。所以湿金这件事情虽然可以包括梦遗，但是湿金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说是更广义的。就是如果一个男人是一个常常湿金的男人，你放到今天的社会来讲，现在常常湿金的男人有几个人还等到梦遗啊？不是就是上网看色情图片然后就开始用手解决了吗？所以那种受到那类的刺激然后就用手把它解决掉，我想这是现在很多男生会做的事情吧。所以古时候说不定也有这种人啊，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湿金成家呀、啊、是不是？真的要等梦遗都不一定等得到哦。而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少阴脉咸疾呢？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个脉象暂时按下来，因为后面有一句我们可以一起来讲。那这样的人他当然是会比较这个啊阴头寒，阴头寒你可以说是以男人来讲的话，他在这个性器官勃起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温度哈，就是感觉上现在一些比较色情的讲法什么不热不烫不粗不硬之类的啊，就是一般阴头寒的指这样的感觉吧。那么目眩这个主症呢，在金匮要略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目眩一做什么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后代的人对于这一条的目眩通常不太采用目眩，而喜欢采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目眶痛。也就是说呀，虚劳的人当然你说他容易头昏脑胀这是不错的，但是你要用头昏来定义虚劳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我们光是太阳篇这样学过来就已经有好多种头昏我们都遇到了，对不对？所以你用头昏来定义虚劳其实是不好抓主症的。但是相反来讲，临床上这个莫名其妙的眼眶啊容易发痛这件事情倒是用桂枝龙母汤的一个非常好的主症。所以我们目前临床是喜欢用目眶痛。如果同学要问我说这个人他为什么目眶会痛啊，我也不知道哎，就是眼眶这边微微会有一点痛的感觉。同学有没有人目眶痛过？有没有？你有过对不对？啊，湿金家少阴脉，那你的少阴脉借我拔一下。我这时候说的确是有一点咸疾，会不会有点太过于硬凹了？这个目眶痛这个主症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天我表妹好像很累很累，那我就说你要不要吃一点补药，就给她吃了小建中汤，可她吃了以后就觉得还是一样累，没有什么好。然后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讲了讲，她就说她的眼眶有一点痛。那我想说，哎，眼眶痛难道你是桂枝龙骨牡蛎汤症而不是小建中汤症？于是就给她吃了一点桂枝龙骨牡蛎汤的科学中药，她一吃就整个人好很多，然后眼眶也不痛了。所以虽然连我，你既然问我说人为什么目眶痛，我现在搞不清楚， 但是临床上好像历代医生很喜欢拿这个当桂枝龙目汤的辨证点啊，所以就会目眶痛的人你就可以想到桂枝龙目汤，因为也没什么别的汤有目眶痛的症状了。那么发落啊，其实这个头发会容易掉这件事情，你说这个人是血虚吗？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见得，因为支持着头发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血啊，主要是在于说这个人的头皮那边的这个小血管能不能把血输布到发根毛囊那里。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血不虚，可是他头皮部分的微血管非常不通畅，那他一样会有容易掉头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绝对就是血虚，但是呢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容易掉头发的人，我们用桂枝龙目汤效果好不好呢？哦，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当然你如果说遇到一个人已经是秃子了，说吃桂枝龙目汤能不能让他重新再长出头发，这个我觉得难度太高，我不敢说。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洗个头发哈，因为有时候洗完头发你会在那个洗澡间的排水孔去捞一下那个头发渣渣嘛，对不对？那你就觉得说最近这个洗澡房这样捞到头发渣渣有点偏多哈，这种情况的话桂枝龙目汤好像很有效。我记得从前吧，有一段时间陈助教就是说洗头的时候头发掉得很凶，那我就说你不然吃一下桂枝龙目汤啊，他就科学中药嘛啊，就一次吃8公克，一天吃3次，吃的还不少，一天吃24公克，然后就2-3天就掉头发就少非常的多啊，这样子。所以临床上我觉得以掉头发这件事来讲算是很有效的。不过呢桂枝龙目汤是掉头发，在临床上有时候会遇到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在待会教到这个二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再来谈啊。因为虽然我们在临床上会说桂枝龙目汤是很补血的药，可是对于一个身体已经很干燥的人，有的时候他还没有发挥补血的效果，那个人就会先开始发干了，这时候就必须要换掉一些药物才能有比较好的作用。然后呢他下面讲说，脉急虚叩齿者为千古王血失精。这个一个人的脉拔起来很没力很没力啊，这个急虚。而叩是什么状况啊？叩是这个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冲管，好像你知道葱都是一圈一圈的嘛，对不对？你单把一圈葱拿出来按按看，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薄里面空空的一个没有力的东西。所以叩脉就是按到只有表面一圈，按到里面空空的，这种冲管脉称之为叩脉。然后它的跳动是迟，就跳动的很缓慢，因为你觉得好像跳动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这样子温温吞吞的。他说这样子的时候呢，通常这个人有三个状况。一个是千古，就这个人他虚成这个样子呢，是他在拉肚子拉得很惨啊，所以我们说下利千古。一个人肾太虚的时候，身体会变成整个消化器官都不吸收营养，所以就吃进去的是饭粒啊，拉出来的还是饭粒，那这个是千古。那另外就是亡血，就是一个人血虚的非常严重，或者是有受伤啊，就是受到什么外伤啊，出血，忽然之间血分大虚的时候，也会把得到这个急虚叩齿的脉。那再来就是失精啊，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在性方面的这个活动呢太过于耗损，所以呢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啊。那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什么做这么多骨髓都掏空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说法的一种状况。而这个他说脉急虚叩齿也好，说少阴脉这个两手的齿脉弦急也好，我觉得其实在临床上觉得会让人感觉到比较有感觉比较生动的反而是后面那个脉得珠叩动为紧这件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是有点过度延伸了，就是 当一个人的脉呢，它是打起来空空的，然后动脉是什么样子呢？动脉的感觉哈，就是你在把它的脉，它那个一般脉都是一条一条的跳动，对不对？我们把脉都是一条或者一片的那种感觉，动脉就是你会觉得它的跳动啊，那跳起来的感觉好像有一条有一坨小豆子一样，特别活泼的那种状况。那如果是抠脉跟动脉加到一起的时候啊，你把到那个脉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你觉得那个脉跳起来的时候啊，好像是水里头有一个气泡浮到表面来泼一下那种感觉，就是抠动的脉，好像水里面一个气泡浮上来爆开那种感觉，就是那个脉象里面有这样砰砰砰这样的跳法。那至于尾井哈，前面那个这个尾井跟前面那个少阴脉弦脊其实有它的相通的地方，这种脉我觉得是一个对于诗经家的脉象一个蛮好的形容。当然我还是要说不是绝对，但是这样的脉象却算是常见的。怎么说呢？你想啊，如果有一个男的，他是一个常常有射精的活动的人，那他的身体一定会怎么样？就是他的某些器官就会很努力的制造精子嘛，对不对？有耗损就赶快制造，所以他的下焦的这些跟精子有关的系统啊，就处在一种好像熬夜加工赶着出生产精子的状态，所以那种盯住的那种赶工的状态会让他的脉有这种围紧或者是弦急的状态。也就是说那个脉会有点像是你的肝脉经过熬夜之后越熬越弦那种状态，不过它是出现在尺部脉比较多。所以呢，如果你把到一个人的尺部脉，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紧不是沉紧，而是比较弦比较绷的紧的时候，因为沉紧是太寒嘛，下焦太寒那另外算，但是你会觉得他哎，就那个脉觉得绷得有点太过于有力气了，那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伸直的机能是一直在被比较残酷的在操的啊，就是很费力的不停在制造精子的这样状态。而抠动的这个脉啊，你也可以说当我们的下焦的伸直机能在拼命赶工的时候啊，它的脉会变成有一点点像是要上火要上火的脉。所以严格来讲起来，就是如果是一个身体很虚的人，而男人啊，他刚刚射过精的话，射过精之后的十几个小时到24个小时之间哦，你大概都会有希望在他的这个尺部脉啊，打到说有一个小气泡这样上来的感觉的脉。当然那必须是身体很虚当作前提哦。如果是身体很健，就是身体已经很强壮的男生，可能他射完精之后你不一定能够很清楚的把到那个像个小气泡的脉，但是身体比较虚的人会把得到。所以这种抠动围紧这个脉，如果指的是少阴脉的话，如果是指尺部脉的话，我觉得在临床上是有可能把得到的。当然如果是女生的尺部脉把到这种一个尖尖的像小豆子一样的动脉的话，那个就跟性欲的损耗恐怕是没有关系。如果是女生把到这个脉啊，往往是所谓的怀孕的脉，而且不是怀孕的所有时间，就是当那个受精卵啊刚刚着床的那个时候，女人的身体还没有办法分出来这个东西是敌方还是友方，因为受精卵跟你的基因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刚着床的那几天，女人的下焦会有一种好像发炎反应一样，就是有一种好像抵抗力想要抵抗那个东西的感觉。所以刚刚受孕的那几天，少阴脉是女人的少阴脉是把得到这种一小粒尖尖的这种好像发炎反应的这种动脉，那等到她安定下来之后就拔不到了啊，所以刚怀孕的脉大概是这样子拔的。那么不过呢，这一条它是写说脉得诸抠动为紧，就是各种的抠动为紧， 他并没有说一定是少阴脉。而如果是要讲说各种的头动为紧，就是说哎，可能你的这个关脉啦寸脉啦啊，也把到这种抠动的脉的话，那那个动脉就要另外算。因为我们临床上如果是一般来讲，这个动脉通常是指这个人有痰，那么有痰的脉啊，就是有一点带一点滑脉的调子的那种脉，那这样子的话，也我们也可以说桂枝龙骨牡蛎汤里面龙骨牡蛎也可以说是去痰药啊，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元气有所耗散的时候，他身体的津液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变质的现象，所以可能在各部分都会有把到这样一小坨痰的脉，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而这样子的人呢，他说如果是这种脉象的人呢，男人呢就是一个失精的人啊，就是很喜欢这个找女人，或者是很容易打手枪的男人。那如果是女人的话，就是会容易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啊，或他说梦交就是比较是讲说这个人是以色情的梦为主啊，这样子的。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礼教吧，女生大概一般人不会知道女生是怎么样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讲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那么这一条啊，其实是在我觉得实际上是有一点让我们被提示了一件事，就是说哪一种的心情会让人变成虚劳。也就是说，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在看待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跟小建中汤这两个方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的分判，就是说同样是治虚劳，你说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湿津家啊，下焦很虚的人，你说是比较适合桂枝龙骨汤还比较适合小建中汤，其实那是不一定的。比如说小建中汤的主症，他有写说梦失精，那这个什么四肢酸疼手足烦热也常常是我们一个人在很淫乱的之后会发生的现象。所以你说这个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好色之辈啊，他有这种性方面的这个损耗的话，不见得是桂枝龙骨牡蛎汤是最适合的哦。也就是他以虚劳来讲的话，可能是小建中汤，可能是桂枝龙骨牡蛎汤。而我们如果以药性来分类的话，我们会说桂枝龙骨牡蛎汤它所处理的虚劳是比较偏阳虚一些，因为它的阳药比较多嘛，滋阴药比较少。而小建中汤里头呢，芍药也多，这个麦芽糖也放得很足，所以这种有形的营养滋阴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们说小建中汤是比较滋阴的，桂枝龙骨汤是比较养阳气的方子。那究竟这个桂枝龙骨汤比较治阳虚的这个阳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条它以湿津家做范例，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蛮不错的线索。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到一起，再换一个说法的话，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它的虚劳呢，比较是这个人是一个神经质的体质的虚劳，而小建中汤它所致的虚劳比较是这个人的消化能力脏器不活泼乃至于营养不良的虚劳，会大概会用这样的分法。那为什么一个人神经质会变成虚劳呢？我们之前在这个讲到真武汤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阴阳，对不对？我们有说这个人的这个阳虚这件事情其实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这个思考跟做事情的方法的嘛。那个时候助教大小鱼助教他们也有教我们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姑且把人的一些身体的机能啊，就是比较偏阴的机能跟比较偏阳的机能，我们这样的划分的话，我想人体的运作 比较偏硬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交感神经，因为助教也有提醒我说真正在西医病理学有更细致的讲法，我这都是非常粗糙的讲法哦，所以这东西放到西医框架我还是会被攻击的，但是我姑且用一个比较粗糙的分法好了哦，比较粗糙的分法就是当一个人的交感神经在运作的时候，是一个人的体质再往阴的方向走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副交感神经在运作的时候，是一个人体质比较往阳的方向在走的时候。那请问一下，人在什么时候会动到交感神经啊？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人在怕的时候。交感神经什么时候会动到？比如说我礼拜六的班啊，有一个陈助教，陈助教是一个非常白目的助教，很喜欢当众啊顶撞老师，戳老师啊，让老师出丑。如果我是一个爱面子的老师的话，遇到这种助教就会每天在他旁边就觉得他今天不要用哪壶不提起哪壶，那时候我就在怕他损害我的面子，对不对？这种紧张感就出来了。又或者是这个平常，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这个怕字太多了。比如说怕小孩子出门被强盗抢钱啊，被绑架啊，对不对？很多很多。或者是说在事业发展的路上怕有人挡住你赚钱之路啊，要把这个事业的敌人铲除掉啊，这些东西都是怕来。